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第十九章，服务员亦都唔多讲嘢，让开条路示意我哋入去。的确，塞喺人哋门口都系唔系咁好，形象亦都好不雅。我亦都冇多问，入咗楼，只见中间有个空台，喺台下边已经搭建咗唔少嘅茶座，三三两两咁坐住一啲悠闲嘅茶客，目光频频咁望向中间嘅空台，好似系喺度期盼住啲咩表演咁。而家好多茶楼都会请一啲演员啊嚟表演一啲咩相声小品咁嘅嚟拉客。嗰位服务员一路引住我哋去咗二楼，推开咗一间仿古嘅雕花镂空嘅木门，入咗去一间大房，系用山水屏风间成咗两间，一边就摆住床铺，另外一边就有一张茶台。房间里边空无一人，茶台系靠住窗摆嘅，木制嘅窗打开住，从呢个窗门往下边望落去，啱啱就可以睇到一楼嘅茶客同埋空台。睇嚟呢度系一个茶楼嘅包间，台上边摆住几碟点心、干果咁嘅嘢。嗰位服务员帮我哋冲咗壶茶，讲掌柜临时有啲事，叫我哋等一等，先饮住茶食啲点心先。有咩事就随时吩咐佢啦。讲完就退咗出去啦，留低我同豆腐两个人面面相觑。豆腐啊，好疑惑咁讲：，哇，搞边科啊？唔系话等咗我哋好耐啦咩？我讲人哋嗰啲客气话，你啊听住先啦。不过既然嗰条老嘢已经翻咗嚟，谂嗰个鬼房租亦都应该冇揾到佢嘅头上。唉，真系人善比人虾，马善比人骑。唔通我而家嘅运气真系低到咁鬼差？连点嘅衰鬼都揾我嚟虾，我系一边咁谂，一边就同豆腐喺度闲聊，一边就食住瓜子饮茶。等咗好耐都唔见有人嚟，都好彩我哋今日本来咧就冇咩安排嘅，都唔在乎等多阵啦。过咗阵间，就听到楼下传来咗一阵掌声同埋叫好声，我哋居高临下往下一睇，哦，原来喺个空台上边出现咗几个戏子，咿咿呀呀咁喺度演紧戏。南粤嘅人啊，中意睇戏，中意饮茶。喺我哋呢边，一家人如果穷到饭都食唔上，就更加唔使讲话咩嘥钱去买茶叶。但系粤人就唔一样，唔好理个家庭条件点，再穷都会买啲茶叶，只不过就分好坏同埋新旧爷爷。下边唱嘅潮剧，我同豆腐都听唔明。豆腐系一个坐唔住嘅人，除咗画画之外，如果你想等佢规规矩矩咁坐上两分钟，就不如杀咗佢好过啦。因此冇几耐，佢就开始喺间屋里边乱鬼咁转啦。呢度嘅摆设系好讲究嘅，但系都系啲咁嘅死旧嘅嘢，睇咗一圈都索然无味。於是豆腐就随便喺个旁边嘅架上边攞咗份报纸翻开嚟睇，睇咗阵间，佢突然间，咦咁一声，神色嘅有啲唔多对喎，跟住就将份报纸递俾我，咁低把声讲：，喂喂，呢度居然系2004年嘅报纸啊！你睇下呢条新闻。我接个报纸一睇，果然系一份老报纸，都唔系啲咩正规嘅大报。应该是一些咁嘅八卦小报啦，对新闻嘅态度非常不负责任嗰种，报道一啲只是吸引眼球、捕风捉影嘅消息。而豆腐所指嘅嗰条新闻标题是咁嘅：盗墓贼夜盗老师，身上长出青斑，是尸毒还是鬼上身？呢、这个咁嘅标题的而且确够吸引眼球，但是正规的报纸就肯定不会报道这些东西，亦都不会起到有什么误导性的标题。我顺着内容看下去，里面还有一张照片，照片里面的人手臂上面布满了青斑， 显然同我身上嘅一模一样。呢度讲嘅系一个山村嘅僆仔，起咗歹心就去挖山里边嘅老坟，结果就挖咗一具冇腐烂到嘅女尸，起咗邪念，佢就将呢个女尸收埋喺屋企。因此几日之后，身上竟然长出咗大块嘅青斑，去医院救治无效，个身体逐渐跟住啲青斑开始腐烂。男人剧痛之下就食咗安眠药自杀啦。豆腐显然亦都睇出咗门路，佢真系难得机灵一次，讲：诶，呢个报纸肯定系嗰只老嘢专登揾人放喺呢度嘅。你讲啊，佢想做咩？变态诊，你个咁嘅尸毒真系犀利啊！会唔会好似个报纸咁样样噶？哇！如果系咁，我真系太惨啊！你啊，放心啦，我到时一定系买最正牌、最靓嘅安眠药俾你安息嘅。哇！我真系俾条死仔激死啊！啱啱想去伸佢两脚嘅时候，房门突然间俾人哋从外边推开。之前我哋所见到嘅一个老嘢，一个人慢慢踱住步行得入嚟，喺门口就企住先前见过嘅嗰个大只佬同埋年轻人。呢两个人关埋咗个房门，就守咗喺门外边。老嘢入咗嚟，见到我手上边嘅报纸，阴阴笑咁讲： 睇嚟你都已经睇到啦，我啊真系唔系吓你，你嘅尸毒如果处理唔好，下场啊绝对比佢仲惨。 我啊真系冇估错，果然就系呢个老嘢专登嘅。不过我啊最憎俾人哋牵住鼻子走啊，于是乎讲：系咁啊点啊？我系客大嘅，我嘅事你唔使劳心。我哋有乜嘢事就讲事，冇事我就唔再奉陪啦。个老嘢笑咗一笑，成只老狐狸咁，之后讲： 年轻人脾气啊急躁啲，既然咁，我都唔同你兜弯啦。 佢一路讲，一路喺个怀里边摸出一个青花白瓷瓶，瓶口系用一个木塞塞住嘅。跟住佢就掹咗个木塞，从里边掟咗一掟，倒出咗一粒赤红色好似血咁嘅，不过咧又好似黄豆咁大粒嘅丹丸。 呢个系解尸毒嘅红丸，你食咗佢咧？ 豆腐怀疑咁讲：确定呢个唔系毒药咩？ 老爷笑咗笑讲： 我俾你食毒药做乜嘢？就算唔俾，而家啲尸毒喺你嘅身里边，迟早都系得个死字。 我将粒嘢捻一捻，然之后放喺个鼻尖闻咗下，有一阵好浓烈嘅金属味。阿爷嘅工作手札里边曾经亦都写过呢一种红丸，佢嘅全名叫做辟尸丹，只不过外人一听就知道呢个丸系做乜嘢噶啦，因此行话就直接叫佢做红丸。相传呢呢味嘢研制出嚟早就已经失传，只系喺一啲古老嘅盗墓家族里边仲流传咗一啲。对于捞呢行犯人嚟讲，一粒红丸可以卖到天价。我只系闻一闻就知道呢个系真货啦，因为佢个味道同阿爷所形容嘅一模一样。我亦都不由得大为一惊，心谂。呢一粒红丸嘅制法早已经失传噶啦噃，可谓救命冇弹，食一粒就少一粒。呢、这个老嘢咁大方俾我食，究竟为咗乜嘢呢？我系个生意人，自然知道天下就冇白食嘅午餐，但系保命紧要，药都已经送上门啦，边度有退翻去咁嘅道理嘅？当即我就将呢一粒药丸咕一声咁啊吞咗。只是觉得入口的时候好辣的，但是过得无奈就有一股清香升腾而起，在我的气息之间都可以闻得到，果然是奇药。那个老爷见我吃了粒药，眼里面就闪过一丝的赞许，说： 哈哈，果然好胆识，看来我这次找你是没找错人了。 无事不显殷勤，有咩话你就讲啊！我阿爷同你究竟有咩关系？你而家又想点啊？个老坑笑咗一笑， 呢件事讲嚟就话长，得同我哋三个人开始讲起。耐心听我讲完，你就明白噶啦。 跟住佢拍咗拍手，换咗一壶无风，几个人一路饮茶，一路听佢讲。呢、这个老坑姓赵，岛上嘅人称佢做赵二爷。之所以叫二爷咧，并唔系因为佢喺屋企里面排老二，二爷其实系一种尊称。以前嘅关羽、关云长就叫做关二爷。所以旧阵时啲好汉们结交嘅时候，其中最有势力、最有义气嘅，往往就会俾人尊称叫做二爷。赵二爷往上数八辈，都系倒斗或蘑菇嘅，积咗下来丰厚嘅家产。当然啦，而家嘅赵二爷已经系好少自己去落地噶啦，大部分嘅时候都是他组织人手去挖墓、揾墓、提供装备、进行团伙挖掘，挖出来的东西他一人吃大头，剩下的先给他们落地的人分。在盗墓这个行当里面呢，分类真的太多了，有散盗、劫盗、家族盗、团伙盗，甚至乎还有官盗。好似我同豆腐呢一种两个人相熟、相互信任，一齐嚟挖蘑菇嘅，就属于劫道；而赵二爷玩嘅就系假道同埋团伙道嘅综合体。至于官道咯，好似咁样嘅团伙系好神秘嘅，一般啲人都唔知道。如果遇到咗，一定就要兜路行，唔系嘅话，一定系大祸加身。用赵二爷嘅话讲，在南越地区盗墓圈里面，他只要蹬一蹬只脚，整个圈都要震三震。这次为什么会找上我，是有来头的，其实还是跟胡老黑有关。这个胡老黑其实一向呢就是在关中活动的，不知为什么突然间跑到深圳来，他为的就是回勇河下边的墓，那个墓里面埋葬的是道光时期的一个文官，为人忠正，受道光皇帝的喜爱。在死的时候，道光皇帝曾经赐下了一件宝贝来陪葬，这件宝贝就叫做鬼王御龙杯。相传是在清乾隆的期间，一位制作玉器的民间艺人所制作，在这个杯上边记载住佢一段传奇嘅经历，亦都系人哋所讲嘅鬼王御龙。当然啦，究竟点嘅御法，传说就有好多种，已经系难以得知噶啦。呢、这个杯表面上睇咧就冇咩特别嘅，只不过只要你往里边加满咗酒水之后，再用灯烛一照，个玉杯中间就会呈现出一幅一幅好似连环画一样嘅嘢，制作嘅工艺可谓鬼斧神工。